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9回。过不多日，谢之真再次来了癸水。这天谢之方进屋时，看到丫鬟们正在更换被褥，忽然间想起什么，双目炯炯地看向他。 姐姐，你上次小日子是哪天？ 咱们成亲的第二日。上回腹痛得太厉害，谢之真记得很清楚，闻言如实答道。谢之方垂头想了想，串联起前因后果，一把用力攥住他纤细的手腕，紧张地问： 姐姐，你那回不让我碰，难道不是讨厌我，而是来了癸水的关系？ 谢之真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我为何要讨厌你？谢之方高兴地想要大叫，想要狂笑，想要窜到院子里跑个十圈八圈的。他紧紧抱住谢之真，碎碎念道： 原来姐姐不讨厌我，姐姐不觉得我恶心，愿意跟我欢好，真是太好了。 紧接着他又开始咒骂自己： 我怎么这么蠢啊，也不知道为啥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好日子。 也不怪他不提，这门亲事到底是自己强取豪夺而来，心里发虚的厉害，稍有点风吹草动便要疑神疑鬼，患得患失，哪里敢坦坦荡荡地问出口。谢之真隐约猜到一点症结，柔声道： 阿唐，别说傻话了，咱们往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 谢之方恨不得粘在他身上，温热的手掌附上冰冷的小腹，见他峨眉微蹙，小心翼翼地帮他揉着。 疼得厉害吗？我给姐姐暖暖。 被他的体温这么一熨帖，着实好了些。谢之真顺从地靠近他怀里。又过了三四日，谢夫人过府来探望他，见谢之真的模样和往日里大不相同，玉容妩媚，眼含春水，便知道两人已渐入佳境。谢夫人也替他高兴，同时犹自不放心地提点他： 虽说他待你一片真心，该管还是要管着些。他如今位高权重，不知道多少人上赶着巴结，争着抢着谢美人，便是没有那个心，也架不住身边人的怂恿和撺掇。你趁着年轻貌美，定要将规矩立起来，让他既敬你爱你，也为你怕你。千万别想着博什么贤良的名声，到最后是委屈自个儿。 不是他杞人忧天，这世间男子都犹如馋嘴的猫，吃不到时抓耳挠腮，待进了嘴里，天长日久，莫不是见一个爱一个，少有不偷腥的。谢之真还没答话，便见弟弟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进来，对着谢夫人行了一礼，跳到他面前，笑嘻嘻道： 姐姐，我晌午和阿轩他们几个在外头吃酒，不回来用饭，你给我支50两银子试试。 50两够不够啊？ 谢之真递给他一方帕子，示意他擦擦汗。 够，够了。 谢之方又扭过头对门外候着的小厮喊了一声： 殿下赏下来的贡干还有多少？收拾收拾包起来，给母亲带回去尝尝鲜。 自琵琶手里接过银子，谢之方脚底生风往外走，过不了一会儿又折回来道： 姐姐，再给我10两银子，我最近手痒，想去赌房耍两把。 谢之真倒是大方，吩咐琵琶道： 琵琶，给爷取100两来。 啊，不不不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10两就够。 第三回他反进门的时候，连谢夫人都忍不住笑了。 方才在门口碰见礼部的宋侍郎，说是要给他家娘子打什么满池交分心，我听着样式怪好看的，寻思着也给你打两钱，再给我200两。 说是支取银子，其实还是想找个借口多和他说两句话，琐碎的没有半点家主的样子。 谢之真将弟弟送到门口，柔声叮嘱， 少喝几盅酒，若是喝多了便坐轿子回来，别骑马了。 谢之方连连点头，趁众人不备往他凝脂般的手背上摸了一下，小声道， 姐姐的癸水结束了吧，今晚务必等我回来。 谢之真打发他走，红着脸回屋，被谢夫人调侃道， 方才的话呀就当我没说过，玉儿既然承诺今生今世只要你一个，如今又把家中诸事尽数交托于你，想来不至于生出什么外心，是我多思多虑了。 见他们两人好的蜜里调油一般，谢夫人也放下了悬着的心。这天深夜里，忽听得有人急急敲门。 什么事啊？ 爷，宫里有人过来传话，说陛下方才驾崩了。 谢之方和谢之真对视一眼，整肃神色，低声道， 姐姐莫慌，我去宫里瞧瞧情况。 谢之真知道姿势体大，点了点头，披衣起身送他。 虽说大局已定，难保有小人趁机作乱，万事小心，不可大意。 谢之方认真答应了，俯身在他脸侧亲了一下，戴上鬼面匆匆离去，将料峭的寒风紧束挡在门外。文成武德凝并日月的帝王，到底没有熬过这个冬天。荒唐且仓促地死于心爱的女人和偏宠的儿子之手。宁王毙命于宫变那日，丽贵妃在冷宫中苟延残喘，听说这个噩耗之后，心知绝无生还之理，嚎啕数声撞壁而亡。太子宅心仁厚，免了他株连九族的罪过，令贵妃娘家父兄将其尸首领回自行安葬。经过这两三个月的缓冲，长安大局已定，昔日里追随宁王亦或六皇子的亲信，除去格外忠心耿耿的，皆得到了太子的宽宥，就连官职和手中权柄也未曾大动。无论背地里怀揣着怎样的心思，他们表面上无不对新的主子感恩戴德，俯首称臣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